南朝鲜的同胞宝15号发表一篇社论，指出国防部强行推进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，为的是挽救因丑闻事件而面临灭亡的朴槿惠。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美军问题研究委员会同一天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当局草签南朝鲜日本军事情报保护协定。挺身对问题对策协议会等十多个团体16号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举行周三集会，南朝鲜的120个民族团体17号在首尔光华门举行记者会，要求当局立即停止21世纪以四五条约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缔结。另外，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15号在光华门前举行集会，表示反对部署萨德和缔结南朝鲜日本军事情报保护协定，撤销萨德部署星州斗争委员会等一些团体16号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朴槿惠逆贼集团部署萨德阴谋活动。